在手牵手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Lily， 你漂亮的指甲这么剪掉了？太长了，做事不方便，而且还容易藏匿细菌。 时下很多女士认为留长指甲使自己显得妩媚性感。不过别忘了，在得到漂亮指甲的同时，是否考虑过健康的问题？指甲对指尖具有保护作用，但是它的长短要合适，太短起不了保护作用，长了又不卫生，也不方便。由科学检查表明，人双手上的寄生虫卵病菌约有90%藏在指甲缝里。经化验，一克指甲泥垢中竟有几十亿个病菌，其中痢疾杆菌、伤寒杆菌、大肠杆菌、肝炎病毒等可引起人们患病的细菌病毒就达30余种，这还不算众多的寄生虫卵在内。可见指甲缝就是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大本营，是藏污纳垢的场所。另外，如果指甲较长修整不齐，很容易刮破皮肤，藏匿在指甲缝里的细菌就会趁机进入伤口，引起感染、化脓，严重时还会引起危及生命的败血症。养生小贴士：指甲长剪，疾病不染。长指甲不但对健康有害，也会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，因此指甲长了一定要剪短，并且要常清除指缝里的污垢，使病菌无藏身之地，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快些扬起你那苍白的脸吧，快些松开你那紧皱的眉。

自己地窖里珍藏的葡萄酒非常自豪，其中有一坛是只有他才知道的某些场合才能喝的陈酒，已经珍藏了十几年，一直都舍不得喝。州府的总督登门拜访，他提醒自己，这酒不能仅仅为一个总督起封，不能喝。地区教主来看他，他自忖道，不能开启那坛酒，他不懂这酒的价值，酒香也飘不进他的鼻孔。王子来访和他共进晚餐，但他想，区区一个王子喝这种酒过分奢侈了，不能喝。甚至在他亲侄子结婚那天，他还是对自己说，不行，接待这种客人当然更不能拿出这坛酒。一 年又一年过去了，富翁老死了。下葬那天，那酒坛和其他酒坛一起被搬了出来，左邻右舍的农民把酒通通喝光了，谁也不知道这坛陈年老酒的久远历史。对他们来说，所有倒进酒杯里的仅仅是酒而已。简单生活格言，那坛陈年美酒本来有很多机会和别人共同分享，可是富翁都没有那样做。其实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如人生一样，都是不能保存的，你要及时与人共享它们，否则你只能和一个个美好擦身而过。 Here we go. 看着你走的倔强，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，你到底累不累？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？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是你